大飞岸天啊，猫山王月饼啊，228蚊啊，仲有3-4日特价啊，如果要订就真系快啲啦啊，因为一过咗沙丘咧就变翻248蚊噶啦，咁咧就好上年食过嘅要快啲啦，因为今日我其实都送咗啲出去嘅，咁啊星期一又有10零盒啦，咁多数都系我自己送啦，同上年一样啦，咁啊食得开心啲啦啊，因为就嚟中秋，咁啊立咗秋，处暑又过咗啦，咁每日啊都好似唔同，咁呢两日又热翻啦，即系因为处暑啊，争秋夺暑啊，咁啊我哋香港咧嘅发展咧一日千里。头先上一节讲完河套区，讲完土地大辩论，而家就高铁咧就9月23号就正式通车。咁呢就一票难求，就或者参观高铁站派飞一票难求，咁怨声载道。我哋香港人就贪小便宜㗎啦。从来都系几时唔系一票难求。哎呀，我哋香港人好多好想真系睇下高铁站啊点样做法啦、啊。哇，真系讲呢啲真系嘥 Q 气。我哋嘅邮轮码头当时咪一票票难求。嗱，香港人好简单啦、啊。想就睇下，睇完就点啊，冇帮衬。邮轮码头就已经即係讲緊启德嗰、那个啊，寿终正寝，流水依然流水啊，人流超少超少啊。嗰陣时话如果唔起邮轮码头，呢、这个曾荫权讲㗎係咪啊，阻住香港嘅经济发展向前。你哋啲人啊，阻住香港经济发展，咁咪边个追究啊？邮轮码头究竟建制派嗰阵时通过，而家变成咗点？到最后尾变成咗乜嘢？旅游项目啦，香港本地旅行团一日游嗰啲，咪个个排大队，即系参观邮轮码头咯。吓、啊，全靠建制派啊，民建联、工联会嘅区议员咋？因为点解啊？全部佢哋收你39蚊包佢咯。睇完之后上天台影张相，跟住落翻嚟，跟住包你食一餐咯。吓、啊，几丰富啊！吓、啊，而家我哋高铁站咪又系咁，而家仲出嚟讲啊，陈凡仲出嚟讲，好简单，人流会少啲嘅。如果到时蚀本咧，就要靠港铁补贴。起嗰阵时咪咁讲噶，起嗰阵时咪咁讲噶，你哋而家就唔系啦，哦，蚀本就补贴，即系香港市民埋单。咩重经济啊，阻住香港嘅民生啊，啊，我哋咧就要配合中国啊，啊，我哋咧要搭上呢、这个高铁嘅高速列车啊，唔见有好多人真系追究佢，到最后咩啊？最后尾造成咩啊？旅游团咯，大航啊，广东旅游啊，汇景啊。啊！美食之旅啊，即系达美旅游啊，呢啲啊，全部咪做晒高铁团咯。由广东省今日佢讲噶，陈凡讲啊，参加旅行团去广东省啊，好多人咧，第时搭高铁啦。咁啊系啊，唔使过关咁逼人啊嘛，咪坐高铁车一去到广州南落车，跟住一个旅游巴接你啦，都几好、啊，系咪啊？快咗10几分钟、啊。冤大头，虽然啊，我讲嘅，我真系做地盘嘅吓，所以咧，其实咧，对我嚟讲咧，做呢节目咧都有啲压力，因为今日咧晏昼咧，我先至过咗礼顿沙中线啊，同嗰边啲人倾下，其中有一个安全主任咧，系我啲老友有听我做节目嘅，其实我都有啲压力嘅，每一次讲呢啲都有啲压力。啊，冇办法，真系始终都系饭碗归饭碗。不过要讲都系讲噶啦。啊，到最后咩咪益咗呢啲咯？变成咗个旅行团，系咪啊？去北京9个钟头，边个搭啊？搭飞机啦，关钱咩事咧？ 你傻嘅咩？去得远唔会啦，你而家根本上高铁喺大陆都蚀紧本，好似我咁有阵时翻外家啊，喺深圳坐三个半钟头去武汉就坐啫三个半钟头，因为唔使等啊嘛，唔使等即系连埋呢个候机室啊，预早两个钟头安检啊，各样嘢一个钟头啦，大陆机落机一个钟头，咁我都快啊嘛，系咪啊？一长途点样搭高铁啊？几多班车啊？哎呀，仲要争取多啲机位啊！你爆先奇啊！到最后尾咪又系嗰啲短线旅游团爆咯。而家你大陆高铁唔系咩？香港好多人，譬如好似去厦门旅行，逢系我哋香港嘅粮食好简单啦，799蚊去厦门三日，讲明坐高铁嘅吓，其实咪高铁系动车添啊！吓，三个半钟头坐动车，799蚊包来回车费，俾得起钱千几蚊就搭飞机啦，系咪啊？咪全部变晒旅行团咯。而家香港好多啲去网山啊，啲旅行团啊，去广西啊，都系高铁团嚟噶。不过翻大陆啫嘛，除咗呢啲，有边个会坐高铁咧？我又谂唔到，蚀就蚀紧噶啦，300几亿。后尾变咗800几亿，为咗快10-20分钟，有乜分别啊？系咪真系咁赶时间？吓、啊，到而家就嚟起好啦，哦，再客量冇咁多嘅，如果要蚀本咧就乜乜，咁香港人倒写屎都去噶啦，唔使钱，香港人嘅特性系咩啊？贪小便宜咯，一话唔使钱。同中国人即刻变咗变身中国人噶，所以我话我系香港中国人，中国香港人冇错噶，咪各个排咯，排唔到，哎呀，我排唔到，倒写屎都去噶啦，乜唔系咁嘅咩？你一话唔使钱，冚家都去啊！即系其实好好笑噶，积水又好，或者。各样嘢啦，即系好似其实咧，我都知嘅。逢系起隧道咧，冇唔漏水嘅吓，唔、系香港系咁，四周围都系咁吓。咁啊，后尾收收补补必然噶啦。咁但系咪好似水乡咁咧？可以早几日睇到啲图，系咪又系咁咧？而呢个大白象会继续做嘅，因为我做节目讲过，一带一路必然成功。嘅地方就叫香港，因为香港冇外债，大把钱，你要几多有几多，所以一带一路能够成功嘅只有香港，其他地方你又睇到啦，马来西亚咪兜巴打埋咯，啱唔啱？人哋个总理讲得好清楚，特登嚟到啊，软硬兼施，同你中国讲啊，签咗两个。项目取消，点解啊？因为起嗰条咁嘅所谓高铁，只不过系快咗15分钟嘅新加坡咯，冇必要咯。要举债过千亿咯，我哋呢啲咁嘅国家，我哋冇本事，佢冇本事咯，所以要取消咯。跟住同你讲，其实我哋好需要咧中国人嘅投资，系咪啊？场面说话就系、是、想办法甩身。因为之前立吉佢收咗钱，必然噶啦。我亦都好简单讲俾大家听，如果沙中线签收嗰啲人，好肯定俾你听冇收钱嘅，我真系唔信。重重关卡，香港。做工程点解系全世界最贵？因为重重关卡，即系早轮港珠澳大桥、堰石屎，求其料都得啊！但系因为佢石屎有个标准喺度，所以我相信系冇影响个结构嘅，系呢条友烂啫。香港人而家就系咁烂。讲个小故事啦，有啲人问我讲，我讲你晒题。点解武则天、唐太宗武功咁盛， 去到唐玄宗嘅时候，即係唐明王安史之乱咁兵败如山倒。点解冇战乱冇城，成个征兵制荒废晒，而嗰啲咁嘅武器摆到生晒兽。喺一个好安乐嘅情况底下，冇一个危机感。所以一打仗嘅时候，去到兵器库根本上嗰啲嘢已经唔打得㗎啦。呢个系输嘅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。而家香港就系咁。我哋英国人遗留咗一套制度俾我哋。我哋冇好紧张佢。觉得系必然嘅。到真系有事发生嘅时候，其实荒废晒，尤其制度上。其实制度好严谨嘅，但啲人已经变咗，求其了个字，有啲甚至收钱。所以沙中线我唔敢讲，因为呢我自己本身见到嘅就係之前 MPR 落嚟乜嘢都唔得㗎，但係转咗唔係黎顿啦，转咗啲二判三判呢落出嚟呢，见到做得好差到呢，就乜都得嘅，即签纸验收。而家嘅高铁亦都一样。有啲人问高铁系咪冇问题啊，点解就沙中线啊，高铁当然有问题。只不过话个目标系要打沙中线，其他嗰啲因为9月23必然要通车，所以所有嘅报章拉过提完就算，冇再追根问底。但系点解沙中线会爆大镬？第一要清走梁振英嘅余孽。第二是因为有苹果日报。我的立场很简单。我日日还坚持买苹果日报信报。是因为苹果日报你作新闻有个人，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根本上你想爆料做一些对香港政府有啲揭露式嘅嘢，都冇办法做得到。而家苹果系唯一噶啦，所以我都珍惜佢。咩毒果啊，咩成啊，唔该你真系收下口啦。如果冇佢哋，冇苹果日报，香港更加快速咁沦陷。唔好成日讲网上，哎呀，我网上乜乜乜，网上乜乜乜 ，Facebook 要收钱噶。你乜嘢 post 就即刻急速跌落嚟，要不停有人掟上去噶。啱啱啊，呢条咁嘅高铁唔知蚀几多，全部要靠呢个高铁嘅楼，即係呢上高嘅上盖物业呢去补贴。补贴得唔得我唔知道。但係呢我唔觉得佢会翻本翻身，同埋香港人鍾意用囉。如果你在香港区翻大陆上广州搭高铁，我諗会有啲人，但系都不如坐呢个直通车，坐巴士方便，因为我根本上有巴士去，咩地点都有，唔使再左转右转，因为高铁去到广州南本身就唔方便。我哋就所有嘅交通工具以方便为原则，钱先至第二。因为呢而家嘅现代人呢时间好紧要，而唔系话多一毫两毫啊嘅钱问题。因为而家相对富裕啦。咁我哋咁样睇。9月 23, 你睇下我讲得啱唔啱。如果佢开张爆完一轮，一新市坑三日乡，实有人买啲飞试搭嘅。试完之后跟住就沦为香港短线旅行团嘅翻大陆工具。你睇下我讲得啱唔啱。真㗎，大航、汇景、达美、广东未计其他，全部直接坐直通车去到嗰度旅游巴，节省成本，咪一 Q 佢咯。 以后如果佢直通去有呢个去桂林嘅咪全教嗰啲旅行团，真正嘅散客我諗真係冇几多囉。呢条咁嘅铁路香港人真係胜在有钱囉。一带一路真正能够落实，令到大陆去产能啊，冇负债冇借贷嘅情况下，又使到钱，亦都俾既得利益集团搵到钱，包括蒋丽云个老公钟铁建，因为呢啲所有嘅包括而家嘅高铁，钟铁建係有份起的，所以蒋丽云点样反对。呢次讲到呢度，拜拜。